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在我们今天早上的旧约经文和福音书经文，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这两段经文一样，都是有一个人在会众面前宣读上帝的道，然后解释他所读的这个 圣经的话，并且他的听众都非常注意听。首先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八章，在这里是祭司以斯拉念所谓的律法书，那这个律法书是指旧约的前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那我现在再念一次第二三节还有第八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好，这个就是以斯拉的时候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换到福音书经文看耶稣那时候的情况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首先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的习惯是安息日的时候到了会堂去。当时的会堂就蛮像我们现在的教堂，他们一周聚集听上帝的道的时候，也就是在安息日周六的时候早上。那在这里或许也可以顺便说，如果连耶稣觉得固定去听上帝的道是很重要的，耶稣是上帝自己，如果他觉得是重要的，那么我们罪人更应该把这个东西当作很重要的事。好，那这次去会堂这次去会堂是耶稣要宣读圣经的先知以赛亚的部分，那他念之前应该有别人先读那所谓的律法书的部分。好，当时当人公开地宣读上帝的道的时候，在崇拜的时候，念的人一定要站起来，但是他读完之后，当他要讲解那段经文的意思的时候，他就会坐下，老师会坐下牧师会坐下，耶稣当天也就是这样做。那么耶稣当天所念的先知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1章，他所念的那段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接下来我们的经文说，耶稣读完就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所以两个情况就是这样，祭司以斯拉和耶稣都读上帝的道，也都讲解他的意思，听众也都很注意听，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听众的回应，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的。两次的回应是非常不一样的。先是以斯拉的听众，我要念尼希米记8章6跟9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第9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好，当听众听上帝的道，他们怎么回应呢？他们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另外都哭了。那为什么哭呢？ 应该是因为上帝的道当镜子，让他们好好看到他们自己的罪，他们知道他们违背了耶和华的律法，因此就忧愁懊悔哭了。好，这是以斯拉当时听众的回应。我们现在换到耶稣当时的情况。圣经先说众人都称赞他，称赞耶稣，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这个回应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经文接下就说人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那他们这样说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在拒绝耶稣了，还有他所说的话。他们觉得这个人只是那木匠约瑟的儿子而已吧。他这么说，他耶稣这么说，他念的那段经文，今天这个经文是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呢？怎么可能？这个意思是说，他们说这怎么应验在我们中间？耶稣当他说应验在你们耳中，耶稣在自称在他自己耶稣自己的身上那预言弥赛亚的经文，所以以赛亚书的经文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这些，耶稣念的好，这些今天应验了在我身上，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基督。但是听众绝对不可以，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那耶稣知道他们的确在拒绝他了，因此他就说，第23节开始，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就是拿撒勒。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那我就是这个情况。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斯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自己拒绝上帝的道，所以这个上帝就派先知到国外外邦人哪里去照顾他们。那耶稣继续多一个例子，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一样。所以那时候百姓拒绝上帝的道，所以上帝说，好，你们拒绝，那我就医治这个外邦人乃曼。好，那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耶稣出去。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好，耶稣的听众非常拒绝上帝的道，拒绝耶稣自己，其实耶稣自己也就是上帝的道，他就是道成肉身。拿撒勒人绝对不要相信那段经文，以赛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指他们很熟悉的约瑟的儿子耶稣，耶稣不可能是基督，他们认为，因此他们甚至要杀害他。那3年后拒绝耶稣的人会成功地杀害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我们这段经文在这时候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因此耶稣就行神迹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离开他们了。所以今天早上在我们的旧约经文和福音书经文，我们有这两个类似的事件，有人宣读上帝的道，也讲解上帝的道，其实是蛮像今天早上我们先听上帝的道被宣读，接下在这个正道，现在我就是在解释。那么这圣经里面的两件事所不同的地方是会众的回应。 当以斯拉的 听众听到上帝的律法定他们罪的时候，他们就哭了，他们知道他们违背了上帝的道，并且他们也就承认他们的罪。但是耶稣的听众反而拒绝上帝的道，可以说耶稣也定了他们的罪。他说就像以色列人、这个他们拒绝上帝的道，因此上帝差遣两位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帮助外国人一样，现在他们拿撒勒人就是在拒绝上帝，因为上帝的弥赛亚基督就在他们的会堂里面宣读上帝的道，但是他们只能看到的就是约瑟的儿子而已吧。好，现在很适合问的是这个，你自己当你听到上帝的律法要定你的罪的时候，你的回应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像以斯拉的听众，你听进去并你因此就至少在心里说阿们阿们，并低头念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也哭了，并向上帝承认你的罪？或者你听到了但是你拒绝他，像耶稣的听众一样，你不让那个律法给你压碎，强迫你承认你还是一个罪人？那的确是非常容易，当我们听或者自己念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乖乖地听，但是我们不让它影响我们。我们想啊，是的，我没有做到，但是没有关系，反正上帝会赦免我的。或者你想，其实我没有做得那么不好，我比一般的人好很多，没有关系吧。那你要小心，这样的态度是好危险啊。所以你到底是怎么样看你自己？你都认真听认真读上帝的道呢，或者你边听边想其他的事，或者你的确读你圣经上的字，但是你根本没有在动脑筋，没有思考，没有默想你所读的，或者你还是有专心听专心读，但是你把这个信息还是放在一边，不让它影响你。或者当你听到读到上帝定罪的律法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你不必认真做你本来应该做的？你就是认为我没有罪，或者你认为我没有罪吧，我很好吧。无论你的罪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要悔改吧，像以斯拉的听众，我们就悔改吧。你不一定要哭出来或者面伏于地，但是至少你要在心里向上帝承认你的罪。好，现在我们可以继续看我们旧约经文，也可以继续把这个旧约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段经文第九节说，以斯拉的听众因听上帝的律法而哭了，但是尼西米、以斯拉和利未人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在第十节他们也继续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享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最后一句更好的翻译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以色列人听上帝的律法定到他们罪的时候，他们就哭了，悔改了。但是现在以色列的领导人说，不要哭，不要忧愁。那我希望刚才你今天自己听到上帝的律法定到你罪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 也有在哭，也向上帝承认你的罪悔改。但是我现在就像旧约以斯拉一样，还有他们的领导一样，我要对你们说，不要哭，不要忧愁。 以斯拉的意思还有我自己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们哭，你们哭，他们哭，你们哭，他们向上帝认罪，你们向上帝认罪是不好的，不是这个意思，不可能。意思乃是说，上帝透过他的律法定到你们的罪，强迫你们承认你们的罪之后，接下就是要换到上帝的福音的工作。律法做他的工作非常好，但是你不必，你也不要继续留在律法的控告之下。你现在可以，你现在应该领受上帝甜美的福音。是的，今天也是主的圣日，因为今天这主日，圣洁的主上帝就是在这里，他借着他的圣道今天与我们同在。他的确借着他律法的道有定到我们的罪，但是他更借着他的福音赦免我们的罪。上帝赦罪的福音也使我们喜乐，也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现在不必继续因我们的罪而哭，不必继续忧愁，我们已经承认了我们的罪，上帝现在再一次地也赦免我们的罪。是的，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们一切的罪，阿们。诶，这么简单吗？上帝赦免你的罪是那么简单吗？其实你一点都不简单。我这位牧师刚才公开地正式地使用耶稣所赐给他世上教会赦罪的权柄，这所谓的钥匙职的权柄来赦免你们的罪。可以说我说那句话赦免你们罪的话是简单的，我说出来对我不难，但是这一句的背后是什么呢？我凭着什么可以说出那句话吗？这连一点都不简单。是这样子，就像父上帝的律法，他的旨意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可惜我们常常就是做不到，我们犯罪。就像圣父上帝告诉我们他的旨意一样，圣父上帝也把他的旨意告诉圣子上帝，圣父告诉圣子上帝。那这旨意是什么呢？那么圣经当然没有提到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的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但是或许是类似的。圣父对圣子说，我儿啊，你要下到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上，在那里成为人，你要在那里成为人，并担当世人一切的罪，但你自己要圣洁地无罪地生活，一直到了30多岁，然后这时候你就是要为那些罪人痛苦地死在一个十字架上，为了赎他们的罪。我儿啊，你愿意做吗？那这个圣子上帝马上就说，父啊，我愿意做，没问题。简单吗？不简单。希伯来书说，基督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犯罪。那么他耶稣所受的试探，包括那时候撒旦试探耶稣不要受苦，他应该得荣耀，万国的荣华，但耶稣说，不，我要上十字架去。在克西马尼园，我们也就可以感觉到耶稣又在受撒旦的试探，不要受十字架的苦吧。圣经说，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这痛苦的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的确受试探，但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犯罪，他完全照着他父上帝的旨意下到世界上来，成为人，担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痛苦地赎了我们一切的罪。简单吗？不简单。 但是耶稣复活那天晚上，就是他完成他救赎工作之后，他第一件所做的事，他就凭着他刚才结束救赎我们的工作，他就赐给他的门徒，也就是赐给他世上的教会，那赦罪的权柄。你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耶稣给他们这个权柄，这钥匙之的权柄从此一直在教会里面，一直到了今天早上，在这个教会里面。是的，你的罪真的蒙了赦免，这是个事实，也是你的喜乐，也是你的力量。我们现在真的可以欢喜快乐，可以去吃甜肥美的，可以喝甘甜的。就像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给参加婚宴的人喝那么多的酒一样，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丰富。那你刚才承认了你的罪，承认了你的缺乏，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他也给你他丰富的赦罪之恩典，丰富的喜乐，丰富的力量。你可以喜乐，你可以坚强，你不要忧愁，因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